歡迎收看6月19號晚的《客似雲來》。今天星期日，這樣這一日的節目其實很特別的。首先有什麼特別先呢？就第一件事特別呢，大家見到我坐位不同了，我坐了過來這邊。為什麼呢？就因為為了一個 panel， 那今天的 panel 是很重要的。就點解咧？大家亦都見到，因為我戴住耳筒嚟做節目咧。啊，以前咧，我哋喺舊廠嗰邊咧，你成日都會見到咧。咦，我哋戴住耳筒做節目嘅。咁喺新廠呢邊咧，應該係未曾見過戴耳筒做節目。咁啊，點解我突然間會戴住耳筒咧？就係因為頭先咧，我發生咗一件好靈異嘅事。咁我先同兩位嘉賓講聲唔好意思先，真係對唔住，係啦，就係、是、我哋錄咗一整晚嘅節目咧，我哋今晚我哋一連氣錄兩集嘅，咁啊去到差唔多最後尾嗰兩節啦，咁啊就先發現咗一個好靈異嘅問題啊，因為我哋試機嗰陣時咧都一切正常嘅，到我突然間唔知做咩心血來潮咧，我就望一望我哋錄影嗰部機咧，我發現有啲嘢係唔妥嘅，同我平時錄嘅時間咧係爭緊啲嘢，咁爭緊啲乜嘢咧？咁我唔講俾大家聽啦，咁因為我自己發現咗啦，跟住我就死啦，懷疑我哋今晚嘅節目應該錄咗成晚都係冇聲嘅。咁樣我為咗穩陣起見，你見我帶住耳筒嚟做節目咧，就係話我真係唔可以再容許呢啲低級錯誤再出現嘅啦。點解會冇咗聲嘅咧？你好慘嘅一樣嘢就係今晚我哋係一次過錄兩集，跟住錄到最後尾嘅階段，你先發現冇咗。其實人咧係好失落嘅，真係即係咩心機冇曬，你仲慘過唔知道，都唔知點樣形容嘅，你知唔知道啊？係啊，而家仲要係我哋夜媽媽哦。係啊，我唔知道錄到幾點鐘先至可以搞得掂喎。我咁冇辦法啦，我要爭取時間。嗱，由於我哋要爭取時間嘅關係咧，唔好意思，我今晚咧就全部長話就短説，嗰啲多餘説話都唔係點講住啦。啊，咁但係咧就唔會話去 cut 咗大家好多時間嘅，我都盡量就翻最緊要最精彩嗰啲大家聽得到啦。好啊，我先介紹翻兩位嘉賓先。咁啊喺我坐喺我身邊兩位嘉賓咧，今日我哋三個著到黑掹掹，我知道咩事啊！因為我哋三個都著到黑掹掹，所以咧就啊黑仔啊搞到咁樣啦。咁樣坐喺我哋我側邊嘅就係 Karen 啦，再嗰邊嗰位咧就係阿 Ivy 啦。咁啊兩位咧都係阿寶善老師嘅學生嚟嘅。啊，咁啊點解會揾咗兩位嚟做呢一個嘉賓咧？咁樣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嗰次咧就同阿即係冇幾耐啦，啲幾日咧就同阿寶善老師傾開偈啦，啊咁樣傾傾下咧就喂你有冇啲學生有啲靈異故事有興趣分享啊？跟住咧隔咗幾個鐘頭啫，好快啫嘅時間，阿寶善咧就通知我有啊，我揾到啊，有兩個啊，可以同你分享啊嘛。哇咁快啊嘛，咁咪好靈異呢件事，突然間咁快啦咁樣啦。跟住咧。我就聯絡阿 Karen 啦，咁樣咧，我一聯絡 Karen 咧 ，Karen 咧就好著約咁樣喎，就哇即刻同我約啦，跟住咧就好似驚我會唔親佢玩咁樣， 好靈異啊， 又好靈異啊，點解咧？哇咁著約咁爭住嚟分享咁樣，咁啊肯定有好多靈異故事啦，所以一定要爭住嚟分享啦，啊咁啊跟住咧就揾埋佢嘅同學啦，啊就係 Ivy 啦，咁樣一齊咧就兩位同我分享佢嘅節目啦，咁樣佢哋嘅經歷啦，咁樣我自己咧都聽過下即係之前咧我哋聽咗晚啦，聽咗你唔好意思真係傷心事，聽咗晚你哋嘅經歷啦，咁樣都其實真係有好多經歷都幾離奇嘅，咁咧又發生喺一啲唔同嘅地方又有啊，香港又有啊，外地咧就集中喺 ID 身上面啦，呢、這個旅遊達人啦，咁一陣間佢帶我哋咧走過烽火大地啊，去好多唔同嘅地方啊，流行首爾又有啊，東京攻略啊，佢冇東京攻略啊，都差唔多啦，度度都有啲噶啦，咁樣啊。今晚不聽杜如風嘅，聽下 Ivy 啊。咁啊，花先生啦，花先生啊，你今日咧就冇盡你責任去守護我哋啦，搞到我哋出咗一件咁嘅事，唉，咁啊冇計啦。咁啊，爭取時間咧就去講我哋嘅靈異故事啦。嗱，咁樣啊，快快收收啦。第一個故事咧就係講呢一個Karen 嚟講先啦。係。係啦 ，Karen 咧就係呢個故事咧就係講學生同學生有關啦。 係啦，同學生有關。 咩關係？ 靈異嘅學生有關。 靈異學生。 我以前舊屋嗰度發生嘅。 你舊屋喺邊度啊？ 秀茂坪村。 秀茂坪村。 嗯。 係拆曬嗰啲啦嘛。 拆剩一座。 拆剩一座， 仲係舊，而家係全村最舊嗰座。 係當年唔拆就因為全條 村 最 新 啦。係啦，我知道你講邊座，大家知啦咁就係啦。如果住開秀茂坪嗰頭嗰人咧，大家知道佢講邊條村嚇、因為我自己都係我喺高超道村大嘅，咁所以就我對於藍田啊、秀茂坪啊、油塘一帶我都好熟嘅啊。咁樣喺嗰度就發生咗咩事咧？ 那裡我就小小個小學就開始在那裡住的了，其中有一招呢、就我媽媽就去做晨運，她出了去做晨運，我和我弟弟就未起身都睡著覺，到她做完晨運回來呢，我和我弟弟都是未起身的，因為時間很早，在我媽媽入她房換衣服的時候呢，她就發現她的床上有塊白色的東西，佢攞起身嚟睇咧，就原來係一件白色嘅女學生校服。 係。 咁之後佢就覺得點解會有件校服嘅咧？就叫醒我細佬。 嗯嗯嗯。 跟住我細佬醒咗一睇，話：喺喎咁奇怪嘅。但係佢哋兩個當時好驚。 係。 就冇再叫我起身咧，咁就抌咗啦，直情。 係。 嚇！成件校服就抌咗，咁就不了了之啦。咁但係。之後那段時間咧，我同我細佬喺屋企都覺得很奇怪，我就成日會見到啲黑影突然間好快嘈一聲就走過嘅喺我面前。咁我細佬就試過一兩次咧，喺我媽間房瞓嗰陣咧就俾鬼襲， 係 即係俾嘢襲啦，或者當時我哋唔知道嘅時候就佢聽到我喺隔離房用緊電腦，但係佢就突然間俾嘢襲咧，佢又係唔喐得嘅， 係 佢係嚇到喺度自己念南無阿彌陀佛咁樣，因為佢都有學呢啲佛教嘅嘢。我就成日都覺得好怯咯，個人就算朝早出門口啊，或者點樣，都係突然間好似有啲黑影喺度嚇一嚇我咁樣。 係。 喺屋企睇緊書，又會有黑影喺前面閃過咁樣咯。 係。咁樣嘅情況就係你首先就係你媽媽就見到嗰件校服啦，就一定唔屬於你哋嘅啦。 唔係嘅，我哋出曬嚟做嘢噶啦，嗰陣已經，亦都我以前嘅校裙係藍色嘅。 係。呢個白色嘅。 係啦。 有冇攞嚟睇下校章係邊間學校？ 冇，佢哋兩個太驚啦！當時唔知點解佢哋係好驚咯，唔係覺得離奇嘅心情咯。 你屋企除咗你之外，仲有冇人會著校？ 冇，冇第二個女噶啦。 有個仲有個細佬。 係啦。 唔好意思，會唔會你細佬帶咗個女同帶咗女仔翻屋企咧？ 應該唔會，因為之前一晚我哋個個喺屋企瞓，我媽喺屋企瞓。咁冇第二個人係我媽出去做神運同翻嚟呢段咁短嘅時間， 會唔會就係睺你阿媽 咁早？ 係啊，即係佢嗱聲走啊，驚俾你媽媽發現啊嘛，帶個女仔翻嚟瞓。 應該就冇咁快手啩。 咁啊係，咁樣帶得咁倉促啦，唔好帶啦。 係咯係咯，咁早嘅時間。 係啱嘅。咁樣但係嗱，好啦，你媽媽有冇形容過咧？佢攞一件校服嘅時間，嗰個感覺，嗰件校服有冇温度咧？ 冇特別嘅咩温度，普通一件衫咁樣去攞起咯。 即係會唔會話特別好熱啊？或者嗰件衫，即係如果好熱咧，好證明就係呢件衫啱剝落嚟啦。定會感覺到室温啦，定係特別凍咧？佢冇嘅， 冇嘅，冇特別感覺嘅。 冇特別感覺嘅，可能都驚個頭，唔知點處理。 可能係啊。 係，咁佢抌咗喺邊度啊？ 抌咗出去垃圾房嗰啲垃圾桶嗰度咯。 但佢乜嘢都唔問就抌咗佢，佢唔可能仲容易領嘢啊！如果係真係同靈異有關，你就咁抌咗佢哦，係咪先？人哋可能俾件校服，你想有啲牽使，想提醒你啊，即係話喂有啲嘢，喂幫下手又好啊，或者有啲咩暗示啊嘛，你抌咗佢睇都唔睇，抌咗佢。 係啊，佢哋抌。 如果裏邊有張有四十二張經裏邊嗰個藏寶地圖，係 啊，可能係嘥曬，有張六合彩咁 樣暗示啊， 係咯，係咯。冇 啊！佢哋唔知好驚啊！佢哋當時就抌咗。 係。 即係如果俾我，我諗我會好奇望下嗰個校章嘅。佢哋又冇叫醒我，因為佢哋知驚我會驚。 哦，咁樣啊，真係冇辦法。好啦，到最後尾抌咗之後，有冇特別事發生先？ 就係成日會見到啲黑影閃過咯。我細佬就俾嘢襲咯。 係。 咁有一晚我臨瞓，準備坐喺張牀邊準備瞓嗰陣咧，就突然間有嘢喺我件衫後面。掹咗兩下嘅， 係 嚇，好明顯 咁白染， 掹咗兩下， 係 咁 但我就驚得就我又瞓，即係可能其實我哋全家都可能 點解你驚得就走去瞓咧？你喺張牀度， 我唔知應該做啲乜嘢好。 喺張牀度掹你件衫，你驚得就應該離開張牀啦。你仲 唔知啊？當時只係好想冚埋，揾被冚埋個頭就瞓咯。 係， 跟住就念南無阿彌陀佛咁樣。 咁你張牀係危險啊嘛？調翻轉張牀危險。 冇諗呢樣嘢，覺得誒大被冚個頭就算啦咁樣咯。 係，即係就咁樣諗住就解決咗件事就算數。 或者唔想諗咯咁樣。 係幾多歲嗰時？啊唔好講啦，年齡係女性嘅秘密，唔好講幾多歲。總之出咗嚟，出咗嚟做嘢啦。 出咗嚟做嘢，唔知做好多年嘅啫。 出咗嚟做嘢啦嗰陣時。啊，好啦，咁樣你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咧，你屋企有冇一啲因為呢件事之後咧啊，例如啲運程唔好啊咁樣？ 又冇喎。 又冇啊？ 又冇啊！但係我就成日夜晚就覺得有人喺廳度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咯。啲腳步好急促嘅， 唔會係樓上樓下， 唔會係 feel 到係喺屋個廳嗰個位行嘅， 喺個廳嗰個位度行嘅，咁樣就你覺得嗰、那個星士佢有冇著鞋嘅咧？ 有 拖鞋定係咩鞋？ 唔知道，唔係拖鞋， 唔係拖鞋，即係拖鞋踏踏聲 嘅，係啦，唔係踏踏聲嘅，佢係擦擦擦擦擦， 係，咁樣係你感覺到係行完左行右啊？係 啦 係 啦，係啊。好似辣奸咁樣嘅， 係，咁即係我成個過程就咁樣啦，好，咁樣如果係咁樣，係咪淨係得你一個聽到咧？ 我冇問佢哋嘅，因為點解啊？應該係得我聽到。 點解你發生呢事又唔問佢哋？有冇俾人？你屋企除咗你有冇之外，仲有冇其他人俾人掹件衫？ 冇人講。 係。冇人講。 冇人講。 咁樣我都避免喺屋企講呢啲話題， 唔想喺屋企講呢啲嘢咯，亦都。 好咁我撇開啲少少，我叉出去遠少少先。嗱，你咁既然咁講，你我又唔話俾屋企聽啊，你自己有咁嘅感覺到啦。你本身你個人有冇一啲即是叫做我哋稱為嘅靈異體質啊，或者你會有機會有陰陽眼見到鬼啊，或者你會有一個感覺係感覺到鬼嘅？你有冇呢樣嘢㗎？ 冇嘅，由細到大 touch wood 係冇見過呢啲嘢。 冇見過嘅。咁樣就你家人咧有冇一啲？ 都冇嘅。 都冇嘅， 係啊，譬如我媽咪嗰啲唔信添嘅，直情 係完全唔信， 唔信有呢啲嘢。 係咁樣啊，Ivy 咧，你有冇啊？你有冇呢種咁樣即係靈異體質啊？或者你有冇嘅自己係會親眼見到鬼啊咁樣咧？ 以前細個喺屋企個廳度見過黑影咯。 係。 咁其實我都係靈異體質嘅。 係。 咁以前就唔知道自己係啦，因為細個就成日都覺得個騎樓有人望住我啊，咁好驚，成日都會覺得唔知點解會覺得好驚嘅，咁都有同屋企人講，咁但係爸爸嗰邊咧就信天主教啦，咁佢就可能都知道，咁就叫咗阿叔俾咗個十字架我哋，咁但係其實擺咗喺廳咁都係咁嘅，其實即係我由細到大。都成日都好驚，我自己都唔知點解喎。 係。 係啦。 就但係咁其他屋企人就有冇啊？ 冇嘅。 係。 但係佢哋就覺得我自己疑神疑鬼啊，諗多咗。但係其實而家諗翻咧，就係由細個到而家，即係到我未搬之前啦，都成日病嘅。 係。 即係可能一個月都會無啦啦會發燒啊。咁。你解釋唔到，即係其實你平時有冇冷親啊嗰啲，其實你自己會知噶嘛。 係。 咁但係枕住一個月都會病一次，同埋我都之前有做過手術啊。但係其實成間屋咁，我哋四個人啦，主要都係我係有病啊，或者我係感應到咁樣咯。 係。 係啊，因為其實我屋企人都唔信嘅。 都唔信嘅。 係啦。 係。咁樣就每一次你都是係一個叫感覺啊，同埋只係感覺，一定會唔會有聽覺上邊啊、嗅覺上邊或者視覺上邊係會去發現到呢啲靈體嘅？ 嗅覺我就未試過嘅。 嗅覺未試過。 視覺咧，以前細個就少啲，而家越大咧就多咗嘅。 係。 咁但係主要係感覺咯，感覺同埋聽覺。即係可能會。因為我不是一瞓落牀就即刻瞓得著嗰啲人，咁就會一聽到有聲， 我就會知道。其實我因為我張牀嘅後邊咧係騎樓啦，咁對住我個頭，即係我咁樣瞓啦，咁我頭後邊嘅騎樓啦，咁就對住個洗衣機嘅。咁有一段期間，我成日都聽到咧，即係夜晚真係咁喎，又好似有個人或者好重嘅壓落個洗衣機度，咁樣聲嘅。咁我就以為哦，可能個因為我洗衣機用咗好多年啦，可能本身係有問題啦，我都唔覺得有啲咩嘅。但係咧之後我又諗翻啊，點解我好似係夜晚瞓覺先一定會聽到咧？點解平時我又聽唔到嘅咧？咁我就好做咗一個好愚蠢嘅嘢，就係我真係嘗試自己用自己嘅壓落去個洗衣機度啦。但原來冇聲， 原來冇聲，即係點樣你點樣撳佢都係冇聲嘅，就反為咧就係、是、你聽就聽到有人撳落去嘅聲， 即係好似有個人好重嘅，或者好似成個人坐落去、壓落去嗰種聲嘅、但係原來自己 你講緊嗰洗衣機係嗰啲滾筒式嗰啲，唔係打眼雞嗰啲啊嘛， 唔係即係揭蓋 揭蓋式嗰啲啊嘛，係啦係啦係嗰種洗衣機， 係啦 咁樣嗰種洗衣機，以前我僆仔成日玩薄呢啲孭咗落去添嘅，其實有聲嘅。不過就我問題就係、是、你需要一個真係好好大重量咯，啊先至可以令到佢有聲。咁呢一個咧就係阿 Idy 咧就自己本身嗰、那個即係、就是、對於靈異體質嗰、那個體會啦，你自己覺得你自己係會容易感應到咁樣啦，啊而係阿 Karen 咧就覺得自己冇嘅。嗱、咁我想講你哋兩位嘅認識就因為都係阿寶善。的學生啦，係啦，咁啊，點解會跟寶善咧？ 我係喺阿寶善最初搞佛學班嗰陣，喺社區中心嗰度，咁社區中心幫佢哋個班度貼張街招， 係 啱啱喺我屋企樓下，咁我見到就好想去聽下，咁就自己報名去。 哦，你好靈異啊呢件事， 好靈異！ 睇街招，人哋睇街招揾工，睇街招揾房，你就揾睇街招咧就走去讀呢啲咁樣嘅佛學班啊，咁樣嚇阿 Idy 咧 ，Idy 又點樣？ 主要都係聽黑心啦。 黑心啦， 係啦， 咁即係你認識我先至再認識寶善啦， 唔係咁其實好奇怪喎，唔知點解係我一聽黑心就聽寶善老師嗰集， 咁啱就嗰集， 係啦， 哦， 咁因為由細到大，即係我都會成日有敏感體質啦，即係我都會感應到，但係即係我屋企人信天主教，但我就冇洗禮，亦都冇話專登翻，即係有翻個教會，但係咧就好似真係。冇一個人可以跟我講啊，其實人死咗之後去邊咧？因為其實如果你話其他宗教可能話得天堂同地獄，咁我就覺得，但我成日都 feel 到嗰啲嘢嘅喎，咁又解釋唔到喎。咁正正就咁啱聽阿寶善老師嗰集啊，佢就好清楚講曬六道輪迴係點樣啦，死後真相啊各方面嗰啲啦，咁就真係哇解釋得好清楚喎。咁之後我就開始留意去 Facebook 啦，咁就又係上佛學初階班開始。 但之前你未曾係信佛嘅。 以前是不信 的，完全不信的， 完全不信的，即是以前譬如有些即經驗，譬如被鬼襲，那你不知道怎樣去解決的時候，我都是祈禱的，是的，那但是之後就聽了寶善老師的節目之後，覺得哇都可以講得咁詳細，咁更加有興趣想去知道多啲咁樣。 好啊，咁樣就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輪到阿 Idy 咧就講講佢嘅靈異經歷。 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动魄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 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首次推出后得到一众奇案迷支持，反应热烈，现再次推出市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1 计划。或者以129元入场收睇部分节目，感受奇案嘅震撼力。 无论食雪糕、 做 facial、抽细路、打边炉，仲有 佢又捉我。 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其案与你常在。 翻翻嚟第二節嘅客似雲來啦，咁啊頭先啊阿 Eddie 咧就講過自己有一啲疑似係靈異體質啦，咁啊同埋講過自己啊一啲點解會接觸到呢個佛緣啦，有機會咧就係學去學呢個佛法啦咁樣。好啦，咁樣其實喺你自己覺得咧，喺你信咗佛嘅道理之後啊。再去睇翻自己呢個靈異體質嘅時間咧，同以前會唔會有一啲唔同咧？你覺得？ 其實有嘅。 係啊，邊方面有唔同？ 因為其實未學佛法之前咧，其實我嘅感覺會強烈好多嘅，即係可能我入到間屋，我已經知道有冇噶啦。 係。 咁但係而家咧個感覺係弱咗嘅，即係我唔會話一入到嚟我就會知道，咁但係而家反而係。見多咗嘅， 係 啦， 嚇咁樣咁樣我想問啦，喺興趣嗰方面啊，唔喺呢個宗教角度諗啊，喺興趣嗰方面，兩位有冇聽開靈異節目或者靈異故事啊？ 我冇乜點聽， 完全冇聽， 因為我驚嘅其實 係。咁有冇聽過客似雲來？ 比較少， 比較少即係冇啦。 由細都 比較少，其實即係冇。 我睇呢啲會成晚瞓唔著啊，同埋我好驚。 即係睇見我會瞓唔著。 唔係你聽到呢啲故事， 明白係。 會瞓唔著，咁變咗會好驚。識我啲朋友知道我唔睇鬼片，呢啲如果收音機一播呢啲，我就熄機啊咁樣。 哦，係。 但係就。反而就會有啲靈異事件，佢又發生喺自己身上咯。 咁啊 ，Idea 咧， 其實自己都會聽嘅。 聽邊個節目啊？唔緊要啊，呢個開得名嗰啲節目 係 啊。 客似雲來就暫時未睇過。 咁啊要睇啦！嗱，你今季都嗱，你有份做啦，你一定要自己睇下啦。咁啊下一季咧，話你今季到呢個七月底，我哋七月頭我哋又完噶啦。咁下一季應該八月初開始啦。到時記緊要成為我哋會員咯，知唔知啊？係啊，因為。啊！你哋老師啊，你哋老師間唔中都會上嚟噶嘛，你明噶？你都要捧下你老師場先得噶嘛，你明唔明啊？好啊，咁啊，以前啊聽黑森林啊知道啦，有聽啦。啊，咁又仲有冇聽其他唔同嘅？ 其實再細個啲嗰時就係聽 聽咩啊？ 老虎嗰個，我突然間唔記得咗。 哦，恐怖熱線。 恐怖熱線。 恐怖熱線，我有份喎。 係咩？ 係啊，即係冇聽過，淨係聽老虎啊！你 我唔記得。 你一定要聽我啊！你想聽翻我恐怖熱線咧，其實你就好容易揾嘅啫。你上翻去我自我宣傳啦，上翻去我鬼故王阿煲嘅 YouTube channel。撳個訂閱咧，免費嘅，唔使錢噶。撳咗個訂閱之後咧，你喺上面咧，我已經分咗播放清單啦。你揾翻恐怖熱線，我淨係擺我有份做嗰啲，即係你唔使再篩啊。我擺得上去嗰啲就一定有我份嘅。咁啊，你揾我嗰啲就得噶啦，係啦。咁啊，聽下我嗰啲都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喺度嘅。如果你有興趣聽嘅咁計，因為你細細個聽，因為我哋細細個聽嘅靈異故事唔係聽呢啲嘅。我細個嗰年話暴露年齡添，我細個聽嘅咧就係聽嗰時聽阿商台個夜晚黑嗰個叫做怪，真係叫怪談嗰、那個，係啊，就唔同cable播嗰個怪談。係啊，咁啊嗰個係一個廣播劇嚟嘅，佢唔係一個古仔，用廣播劇形式做嘅。咁啊嗰個都頗恐怖嘅。咁啊以前睇 TVB 嗰啲《環海奇情》咧，有冇睇過？ 有啊，之後佢出咗 set CD。 嗱，你暴露年齡啦。 唔係啊，佢之後出咗 set VCD 嘅。 哦，出咗 VCD。 就我細佬好中意睇嘅，咁就特登買咗翻嚟煲嘅。 係啊，真係好睇嘅《幻海奇情》裏邊。 好恐怖、 啊。如果《幻海奇情》嗰啲劇情咧，用而家嘅科技，即係嘅攝影科技再拍過咧，我諗。仲係另即係另一番味兒咯嚇，因為當時其實佢嗰啲情節係好正嘅，但係問題就即係當時我拍攝技巧可能冇而家咁好啦嚇，咁樣未必做到一個最恐怖嘅情況出嚟。但係因為古仔正，我記到今時今日我仲記得。 有啲我都記得 係。係啊，仲有嗰啲成鬼西嗰啲啦。 其實嗰啲故事裡面有啲冇影到鬼㗎， 係冇影到㗎。 但係嗰個 feel 令到你 好 氣氛令你好， 令到你感覺到有鬼 咯。好生活化佢全部都 係啊，幾好㗎嗰啲係啊，即係唔係話幫人賣廣告咁啊？呢啲一啲係一啲經典，你中意聽呢啲靈異故事嘅人咧，就一定會中意聽啲經典嘅故仔啦。好啦，咁啊，輪翻到就係阿 Ivy 啦，就會啊，今次咧會帶我哋去係飲個冬陰功先，係啊。 咁都好耐啦，咁好都十幾年前，我就同我屋企人去泰國啦，咁就 join 團嘅，咁有我爸爸啦，我媽咪啦，咁媽咪朋友啦，我婆啦，同埋我阿姨帶住兩個表弟嘅，咁咁去之前嗰日咧，其實我已經病得好嚴重，即係重感冒嗰啲啦。咁應該如果而家咧發燒唔上得飛機咧，嗰時應該即係都應該上唔到噶，咁就夾硬要去啦。咁你知啦，即係 join 團員嗰啲咧就好 rush 嘅時間，落到機咧就唔係翻酒店嘅，就去咗好多 係啊，去多景點啊，又帶你買下嘢咁樣啦。 係啦，咁就嗰晚 check in 咧已經係夜晚十一點鐘，咁其實間酒店係有啲古怪，即係其實都唔係話好古舊嗰啲，但係咧你去 check in 嘅時候咧，唔知點解成個 lobby 係熄曬燈，得一個 counter 嗰個上 counter 上邊著咗一眼一個燈膽嘅燈咁樣嘅啫。咁好啦，咁之後派時卡咁就上房，咁嗰晚咧我就同媽咪爹哋一間房啦，三個人一間房，咁因為都病得好犀利，咁我入去之前都同爸爸講聲，就話你唔好立亂搞入邊啲嘢啊！即係尤其是如果見到聖經就唔好喐啦。咁好啦咁樣。咁入到去咧，點知佢好快咧，就原來就喐咗本聖經。咁其實我都冇問到佢點樣喐啊嗰啲嘢。咁佢就話我喐咗，但係唔緊要啦，冇嘢嘅。咁你去沖涼先啦咁樣。咁沖涼嘅時候都覺得唔係好舒服嘅，因為盞燈好暗啦。咁好似即係拉咗浴簾沖涼，好似成日有個人企咗浴簾前面望住你咁樣。即係好似有陣壓迫感咁有少少。咁就好奇怪，我沖緊嘅時候咧，我因為全程我沖涼咧，咁我爸爸同我阿媽亦都有講緊嘢嘅。咁我就聽到啦，我阿姨啦，兩個表弟啊，因為我兩個表弟都係三四歲，咁就不停咁喺度蹦蹦蹦喺度跑啊，喺度嗌啊，跟住我阿婆入咗嚟啦，又講客家話啦，跟住我聽到我媽個朋友把聲啦，咁我就覺得奇怪，都十二點噶咯，即係咁夜嚟做乜嘢咧？即係又唔係有啲咩特別事，好似喺度玩緊咁樣，咁啊都冇理到，咁沖完涼就洗面啦，咁你知酒店有好大塊鏡。咁就成日都覺得好似隔離有個人望住你，都幾恐怖嘅。咁塊鏡又即係又射到個浴缸啊咁樣。咁都冇嘢啦，咁就照出翻去啦。咁我就問第一時間就問我老豆啊，點解佢哋過曬嚟嘅？佢做乜嘢咁講？佢話佢哋一個都冇過過嚟喎。 係。 我話唔係喎，我頭先聽到曬每一個人嘅聲嘅喎。佢話佢哋真係冇過過嚟喎。咁我都冇理到，因為咁即係我都喺度講，我會唔會係我老豆玩我咧？即係整蠱我咁樣咧？咁算啦，咁我因為太攰都瞓咗覺。 係。 咁如是者，其實我每一日嘅病情都越嚟越重啦，即係最尾係都失咗聲嘅。咁但係之後就去咗芭提雅，咁就咁又成團嘅團友都出咗海去睇珊瑚啦。咁我哋嗰家人就冇出去嘅。咁我就。即係病到咧，直情係坐咗喺張台前邊咧，即係鋪飛嚟嘅。我媽我都唔想出去攞嘢食啦，就伏咗喺度。咁我媽就話：我攞嘢俾你食啦咁樣。咁我後邊係埲牆嚟嘅，咁就 feel 到有個手喺度不停咁樣拍你膊頭咁樣咯。 你又 不停拍膊頭，佢不停俾人哋去掹件衫，係咯，都係喺個膊頭位嗰度。但係你當時其實你喺芭提雅，大家知道芭提雅嗰度出得去睇珊瑚島嗰啲珊瑚都係日光日白㗎啦。日光日白，你坐喺度都靚嘢。係 啊，朝頭早嚟 嘅。係咯。 係啊。 朝頭早，但係你挨住埲牆，咁你咩反應啊？你感覺到有人拍你，你唔閃避啊？ 其實已經病到已經不想理任何嘢啦，已經 係 係啊，即係又出不到聲，又好似即係又未去到發燒，但係好攰，即係嗰啲重感冒嗰啲攰咧，係成身又酸痛啊，又攰啊，瞓完成晚覺都冇精神啊，咁你都已經係唔想理佢啦， 係 係啊， 係都係有陣時真係冇辦法咯，即係撞啱嘅有陣時，即係都係嗰句啊，打波先嚟落雨去旅行先至嚟病啊，最掃興嘅。因為咧，你去旅行是一件好開心嘅事噶嘛，你諗定曬點樣去旅行啊，哇plan好曬，跟住咧去到先病啊。最慘咩咧？你到你一翻到香港咧，龍精虎猛冇事。 冇事。 最慘就係咁樣咁啊，最激氣啊嘛。但係你好病唔病啊？就去旅行嗰幾日嚟病啊。咁你係覺得你自己因為你自己病而假設你係時運低，所以咧就招惹到嗰啲鬼係咪？ 其實我覺得係。主要真係，因為我記得我臨上機之前，我係真係頭暈眼花嘅。 係。 同埋嗰個 trip 咧，我都覺得係，因為可能我嗰陣時係第一次去泰國，到嗰次去完，我到而家都冇去過。 係。 我覺得我唔知道泰國嘅天氣係咪咁啊，因為嗰陣時係農曆新年咧，係二月嚟嘅，咁嗰邊應該都唔會話好熱啦，即係around30度啦。但我覺得好焗咯，係焗到有幾次我真係頭暈嘅。即係好似你香港咧四月嗰時咪好潮濕嘅，咪焗嘅，我會係我係嗰啲頭暈咯。 即係好似感覺到氧氣唔係好夠啊。 係啦。 但係泰國天氣係好古怪嘅，咁樣我成日話即係點解泰國咁得意嘅？我哋香港落雨咧就算落幾大雨都好咧，都係由細雨變大雨。佢咧唔係㗎，佢一落咧就好倒水咁樣咧，就落嘅咯，砰砰就落喎，大佬你俾少少時間我走都得啩？佢係唔會俾時間你走啊？話倒盆水落就倒落嚟，咁啊大佬人哋都係由細雨變大雨，佢唔係嘅，一嘢就落嘅。我唔知點解泰國就係咁古怪嘅一個地方，係啊，咁啊泰國都有佢樂趣嘅，雖然古怪少少。好啊，咁啊喺去曼谷芭提雅咁樣都即係發生咗一啲咁嘅怪事啦。咁啊喺曼谷嗰度咧，講翻嗰間酒店先啦。你就話你爸爸喐過本聖經，咁你覺得件事係咪同本聖經有關咧？ 其實我又覺得未必嘅，因為我都唔係好知喐過本聖經係咪真係會瀨嘢啦。咁但係我覺得純粹真係覺得我自己真係病得太嚴重。 病得太嚴重。 係啦，同埋我之後翻香港咧，即係我好翻啦。咁我清醒咗，我又諗翻嗰件事嘅。因為我沖涼嗰時候，咪我媽咪同我爸爸一直 keep 住有講嘢啦。咁我諗翻起咧，就係我爸爸同我媽咪講嘢咧，好清晰，我係聽到佢講咩嘅。但係原來我阿姨啊、我阿婆啊、我媽個 friend 講嘅嘢咧，我係聽到佢把聲，但原來我係完全唔知佢講緊啲咩嘅。即係之前有人講過就係、是、啊，如果你聽過好嘈。但嘈得嚟，永遠都聽唔到佢講啲咩咧。其實好大機會係靈界嘅嘢咯。 但係你聽到佢唔知道講啲乜嘢咧，咁啊嗰啲唔知乜嘢嘅，你聽落去似係乜嘢聲啊？咩語言咧？你覺得？ 你唔會明白，你唔知咩語言，因為你完全唔知佢講啲咩。 係。 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試過係我有試過啦，就係我個走廊嗰度。咁我嗰陣時我細個間屋咧住咗好多年，咁就冇乜可能會你聽到個走廊嗰度咧會40个人喺度不停咁樣講，亞灣40个人不停咁講，就算過年好多親戚啊嚟拜年啊，都唔會係咁嘅情況嘅。但係咧好驚啊！聽到之後，聽到嗰陣時，咁啊你又伸隻耳去個門嗰度聽啦，啊你～好多把聲，但你永遠都聽不到佢講乜。 咁啊，頭先你話你聽到嗰啲聲咧，就完全唔知佢講乜，都唔出奇嘅。因為有陣時候我哋做節目都會啦，就發現咦，影啦有啲古怪嘅聲音喺我哋嘅耳筒裏邊出現咧。我今日戴住耳筒都有機會聽到嘅。我哋有啲聽眾好犀利㗎，話翻聽第幾節、第幾分、第幾秒有怪聲，咁我哋聽住真係有啲怪聲，又解釋唔到嘅怪聲嚟嘅。咁之前我哋做黑森林都試過一次，就係 當日同阿鬼強做嗰個咒怨啦，咁我直情喺耳筒裏邊咧係聽見有人喺度念咒嘅，念啲唔知咩咒嘅，啊聽唔明嘅咒啦，咁啊終於連個耳筒都抌埋佢嘅，啊唔用啊，啊咁啊後屘就換後屘啲人咧就不停攞個耳筒嚟聽咯，啊睇下冇聲咯，跟住就個個聽唔到，咁啊但係咧就將個嗰個叫一號位啊，咁啊將個一號位咧就唔用，啊繼續做咗節目嘅算數，咁樣周不時都會有啲咁樣唔出奇嘅怪聲，但係呢啲怪聲究竟係佢想講嘢俾你聽啊，定係只不過咁啱你搭錯線聽到咧？你覺得？你認為你搭錯線機會大啲？即係你時運低啦，身體弱啦。 搭錯線，但我又有啲唔明點解佢要用曬我即係同啲親戚朋友嚟嗰把聲嚟俾我聽到咧，我都唔係好明白其實。 係。 係啦。 會唔會其實咧？你當時我又假設有一個特別少少嘅就係話，你根本你聽到嘅嘢全部係真嘅，但係佢哋並非喺你間房，你聽過咗去另外一間房。你明唔明我講咩？ 我明白你講咩，但係點解會係咁咧？ 其實咧這個咧，我哋唔好講靈界先啦，我哋講一啲空間嘅問題咧。有陣時咧，人見到鬼咧，其實你唔係真係見到鬼，只不過你係空間重疊咗。呢個空間裏邊其實咧有靈體嘅存在，佢見唔到你，你見唔到佢嘅。但係突然間咧，你咧就喺戴即係我咁啊，突然間戴咗副眼鏡，咁啊呢副眼鏡咧，其實咧就穿透咗呢個空間，咁你就睇到佢。啊！佢原本就可能就已經係企咗喺度聽緊你講嘢嘅，咁你係佢可能咧未必聽緊我講嘢，因為佢都唔知道你嘅存在，你亦都唔知道佢存在，大家喺一個重疊嘅空間裏邊啊。咁但而家問題一樣咧，就會唔會就係、是、喂你沖緊涼嘅時間，你本身係人唔舒服，喺你唔舒服嘅時間，你扯一部收音機咁樣，你收音機係收唔同嘅頻道去收嗰個節目噶嘛？咁你收錯咗頻道。因為你人不舒服，不舒服咧就會直接影響腦啊嘛。咁你影響咗腦嘅時間咧，你收錯咗一個頻道啊，而呢個頻道咧就收遠咗啊，去咗佢哋嗰間房，你聽到佢哋講嘢啊。咁點解會去咗佢間房，唔係再去咗第二啲人啲房咧？係去咗呢間房咧？我原因就話，佢追呢啲頻道緊都會有一啲系統性嘅，例如咧，佢追一啲就係同你有關係咧。嗱，你好簡單嘅啫。點解啲孖生兄弟、孖生姊妹會知道佢哋對方做緊啲咩嘢？對方諗啲乜嘢？佢又唔會知道我諗乜嘢喎，就知道佢孖生哥哥諗乜嘢？點解咧？就係因為佢哋嗰個頻道接通得到啊嘛。一樣啦。你呢個時間你嘅頻道亂咗啦，你一接到啲咩？接到一啲同你有血緣嘅人啦。就最容易咯，接觸到同啲有血緣嘅人先咯。跟住咧，如果再唔係咧，就唔知道再接觸到啲乜嘢咯。但係已經你第一關已經接觸到呢啲啦，你咪聽到呢啲先咯。所以咧，你當時聽到話佢哋過曬嚟，未必過曬嚟，可能真係你聽到啊。如果你話佢哋根本唔係喎，佢哋身處佢哋呢班人身處於各個唔同嘅地方咧，咁又古怪啲。既然佢哋都身處埋一齊啦，你咪一次過聽曬咯。咁亦都合理咯，呢方面嘅解釋啊。咁冇得講嘅，但係整件事咧，泰國翻到嚟。就好翻啦，冇事啦。跟住就你有冇感覺到你泰國嘢嘅假設，即係嘢都污糟嘢，有冇帶咗翻嚟先？ 其實有冇嘅， 冇嘅。 因為翻到嚟又好快，個病又好翻，即係佢喺嗰度咧就病到好重，又冇曬聲啦。 係 翻到嚟睇多一次醫生，就好快就好翻咯。 最抵死咪咁樣咯，係咪先咧？幾掃興啊！成件事翻到嚟乜事都冇，龍精虎猛啊，幾慘啊，係咪啊？好，翻嚟啊，就輪到阿 Karen 啦。